春易老的最后这句话，说的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那话就像是在说，人质是大家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交保护费。我想，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叶秋大神的话，恐怕基本就不会再有什么无意义的争斗了吧。蓝河说， 问题是这话我们互相是相信的，但你说给其他工会听，有几个会相信你啊？ 春意老问。众人沉默，各工会之间的猜忌之深他们再了解不过了。 与其这样，不如多想一想，我们知道君木校的身份，这有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 春意老说， 这些主要就是蓝桥你来掂量着办了。 春意老突然话锋一转， 我？ 没错，毕竟这些都还是你第十区的事嘛。 哎，对啊，蓝桥你加油吧。 毕言飞说， 叶秋大神当对手啊，你不虚此行啊。 入夜寒说， 那没我们事儿了，我们也就先回去吧。 曙光玄冰说， 嗯，回去。 春意老应声说着。 哎，月光森林的副本这周的还没开吧？ 还没呢。 嗯，今天晚上开。 现在就去吧。 走。哎，蓝桥啊，好好干，记得留意君木校的武器啊。 春意老叮嘱。 我靠，你们。 蓝河话还没说完呢，就见四个家伙一个接着一个的下线了。 这帮家伙太不负责任了。 蓝河无语了。这些人一看第十区这道大难题是叶秋大神，居然一个个都假装没事人一样闪了。西周在一旁此时也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你说怎么办啊？ 蓝河问道。 哎，其实能做的会长刚才都已经说了。 西周说， 哦， 清楚了君木校的身份，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 我怎么觉得这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压力而已啊？ 压力也可以利用啊，别的工会或许没有这样的压力，他们还会迎头而上呢。我们呢，以后就稳居后方，再不做这种尝试了，看有没有现成的便宜可捡就是了。 嗯，哎，你这么一说，那家伙的意思是和叶秋大神的争斗我们回避，坐看叶秋大神去收拾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们。 我想会长也是这个意思了。 哎，也只能如此了。 蓝河想了想，苦笑了一下，这个也算优势，这个听起来像是借刀杀人一样的高妙，但其实呢，其实这刀要怎么走完全都看刀的意思，他们只是跟在刀的屁股后面捡捡看有没有掉下来的钱包而已。接下来就是一线峡谷了，霸气凶徒会怎么做呢？西周说着，结果没听到蓝河有什么反应。 喂，在不在？ 西周又换了声。 我说怎么？哎，我现在找君莫笑要个大神签名的话，会不会有些失态啊？ 靠，你有点出息啊，虽然是叶秋大神，但目前也是一个让我们很难堪的对手啊。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太没面子了。 西周无语中。君莫笑是叶秋，这信息引起的震荡也就仅限于此了。蓝河和细周是第十区的蓝溪歌里唯一的两个知情人，商量之后两人决定就此守住这个信息。想想那些不知道这信息的工会，难免还要去和君莫笑对抗，而蓝河他们已知这是一个以他们的能耐根本就没法战胜的对手，自然不会再去碰这石头，站在一边看其他工会以软击石，何乐而不为呢？ 此时的蓝河没在游戏，而是在论坛上欣赏着绕岸垂杨被轰杀的视频。绕岸垂杨的名字很清晰，虽然这个总是针对自己的家伙被虐得这么惨，让蓝河也出了几分恶气，但是绕岸垂杨毕竟也算是游戏中的名人，是他们蓝溪阁里数得上的高手。在这视频里当了被虐杀的龙套演员，丢的不只是他自己的人，还有他们蓝溪阁的人。那些敌对工会的家伙可不会看到对方那彪悍的实力就包容地看待这场比赛的胜负，肯定是会借题发挥嘲讽蓝溪阁的。蓝河此时是在论坛，而不是专门的视频区，就是因为有人把这视频转到了论坛的这个专区，神之领域。游戏里有神之领域，论坛里也有一个专区叫神之领域。两个神之领域都是各自最热闹的地方。这个将视频转来神之领域的家伙，明显就是不怀好意。在备注的文字中称赞竹烟侠高超技巧的同时，主要用的手法是衬托，拿绕岸垂杨来衬托。绕岸垂杨是谁大家知道吗？蓝溪阁不输给他们五大高手的强人，现在却被这个竹烟侠虐成这样，你们说这竹烟侠有多厉害？大致手法也就是这样了。蓝河看后面回帖，这人的阴谋果然挺得逞，鄙视嘲笑的声音很多。说起来也实在是因为绕岸垂杨名声不假，他的嚣张在神之领域是出了名的，现在如此下场引来不少玩家棒打落水狗，其中顺带的对蓝溪阁的一些敲打却让蓝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一视频已经爆红，对于其他大区的神之领域的玩家来说，完全不了解第十区发生了这纠葛，只当普通视频来看后，不少人已经在游戏里寻找朱烟霞。这天的晚饭，陈果把叶修是好一通训斥，他现在几乎是没法玩游戏了，游戏里的朋友纷纷问他怎么突然这么威猛了，他只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这已经够烦了，结果朋友们又来八卦这高手，此外还有一大堆的陌生人问长问短求拜师，还有乱七八糟的工会都来找他入会。更离奇的是，下午竟然还出现了两个声称是职业圈星探的家伙，查户口本一样的问他多大，荣耀多久了，哪里人，有没有兴趣当职业选手云云。气得陈果回了一个不是本人后就退了游戏。自己居然不是本人了，陈果想想就觉得悲催。 全都是你害的， 陈果吼着，嘴里米饭差点没喷叶修一脸。 怪我怪我，老板你喝点汤啊，别呛着。 叶修连忙给陈果盛了碗汤孝敬过去，陈果接过喝了两口气稍顺。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 叶修趁热打铁解释道。 啊，对手太弱呀，我也…… 你给我滚出去。 陈果的汤泼过来，众人惊叫声中，叶修飞一般的从网吧消失了。 小唐你还笑， 陈果气道。上中班的唐柔吃饭也是守在前台的，此时抱着饭盒，虽然是背对着这边，但肩头一颤一颤，显然也是笑得非常密集。 不笑不笑。 唐柔努力扒饭堵自己的嘴，少有的不顾形象失去风度。叶修这一跑出去居然就一直没回来。到了九十点钟， 陈果又开始不住地跑到网吧外面东张西望，看不到人回来就朝唐柔嘀咕， 跑哪儿去了？难道出门撞树上了？ 那样你也该高兴啊。 唐柔说， 对啊，我很高兴。 陈国一边说着，一边又不住地朝外边扫着。 哎，你干嘛呢？ 看着唐柔这会儿在前台也挺闲，伸脑袋进来一看，结果就见唐柔又在那儿研究攻略。陈果无奈了，自己胡乱找了个电脑上游戏吧，之前试过了还是那么吵闹，看攻略看视频。陈果上了网页，结果此时的头版头条却都是绕岸垂杨被他的竹烟侠轰杀的视频加分析。陈果不由得点进去，反复播放着在那发呆。11点将至，叶修依然不见人影。 这货跑哪儿去了？也没个电话。 陈果又在门口进来出去的走城门。 放心了，那么大个人，四宅一个，估计是跑远迷路了。迷路也会有警察叔叔的，你放心吧。谁担心他呀？这也看11点了，他还不回来，夜班怎么办啊？ 这不有我吗？你去睡吧。 哎，好吧。 陈果又朝门外望了两眼，终于还是朝楼上去了。 他回来要给你发个短信吗？ 哦。 陈果却只是这样应了一声，上去了。陈果这走了没多会儿，11点下班的其他工作人员就一个个离开了。这时，叶修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网吧门口。朝里东张西望了一下后，摸到了前台跟前，朝里一瞅，看到是唐柔，松了口气。 老板呢？ 睡去了。 唐柔看到叶修，应了声后，一边摸出了手机。 你跑哪儿去了？ 唐柔一边发着短信，一边问叶修。 随便转了转呗。哎，现在老板怒气值多少了？ 难说，你不在的时候是零，你这一露面估计又重新成100了。 哎，其实真不怪我， 但你太嘲讽了。 嘿，你进步真快啊。 叶修表扬唐柔，这妹子现在也能运用一些游戏术语了，这是观念上的融合。 一般吧。 唐柔短信发完点击发送，手机很快又响，唐柔翻开一看，笑了。 老板说你迟到，今天的工资全扣掉了。 扣吧扣吧，全扣了也没事，反正包吃住。 这样回吗？ 哎，别闹了你。 你进来吧，我去那边了。 唐柔起身把前台让给了叶修，他自己去了他通宵的老位置。两人各自登录游戏，叶修的君莫笑刚上线就收到了一条信息，你暴露了。叶修纳闷回复， 你是谁啊？靠靠靠靠，是我少天。 黄少天郁闷， 哦哦，你啊。 叶修想起刘牧这 ID 正是当时黄少天用的那个小号。 什么暴露了？你那些记录太惊人，蓝溪阁工会的人今天都找来站队了，我们队长的厉害你是知道的，三两下就猜出君莫笑是你了。 哦， 怎么猜的？ 这个过程显然是很曲折的，但是黄少天是什么人呢？可以怕任何麻烦，就是不怕话多，再长的事儿他也愿意去讲，噼里啪啦大爆手速，迅速分了好几段就给叶修叙述了一下全过程。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暴露了你也跑不了了。是啊，也猜到刘牧是我了。 哎，文州的确了不起的啊，只可惜是个手残。 他在我身后站着呢。 那就不是手残了。 队长， 黄少天回头望向于文州，表情无辜。于文州却只是笑了笑， 哼，事实啊，我的确守财。喂，你的这些垃圾话对我们队长是没有用的啊。 是啊，所以说他厉害，如果不是守财，真的是个很难应付的对手呢。 黄少天无奈，又是回头看于文州。 守财想和他切磋两把，问他来不来。 于文州笑道。黄少天转达，叶修很快回复， 来呗，有号吗？ 就用这个吧。 片刻后回复才道， 哦，已经换人了。 是啊， 自由场，谁先到谁建房。 45178号房，密码159。 于文州回道， 久等了啊。 叶修回道。君莫笑匆忙朝着竞技场那边赶去。进场，输房间号，输密码，进入场地，准备开始。依然是最常用的小摆台场，刘牧提剑立在一角。 好啊。 君莫笑进来后，叶修打着招呼。 好啊，听说现在在做网管。 于文州答着话，角色刘牧却是已经拔剑冲了上来。 是啊，我们这些人除了游戏什么也不会，还能做什么呢？ 叶修笑着，君莫笑也是千机伞一甩，抖成战矛形态，闪开这一剑后，一个龙牙刺了回去。 五攻速的战矛，这个可难缠了。你的雀血也没有这么高的攻速吧？ 嗯，这儿属性单调了点。 叶修手下一直未停，方才龙牙过后又是接连几个技能加普通攻击的连续追击。于文州的刘牧左躲右闪，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准备弄一个散人回来。 于文州却还是在说着话， 希望这一次游戏公司不要再捣乱。 哼，加油吧。 哼，对付你还用加油啊？ 有时真羡慕你们这些有手速的疯子。 于文州感慨着，手下刘牧却是因为操作没跟上，终于在君莫笑接连不断的攻击中中了招。 你要也有了这样的手速，我们还有的混吗？ 叶修却也没客气，一招命中，连招接连而至。散人的多技能在进行连招攻击时也是极具优势，任何职业都不可能有这么多短 CD 的技能。虽然技能的伤害都无法和高阶大招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能成功打下来一串的话，也算是弥补上的伤害上不足。当然这也导致操作更加繁复，一个操作放出一个大招打出的伤害，换成散人或许需要几个甚至更多的操作打出长串的技能，而且中间还不能有失误。散人其实也是相当辛苦的职业，但是到了银烬荣耀达10年的叶修这里，一切操作都变得像机械般的精准。但是他的对手是于文州，虽非顶尖神级选手，却也是职业圈中绝对的强者，会被这样一气连击到死，那是在唐柔或是绕岸垂杨身上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